怎么都好，你的心灵，我信里面藏着激情。你纵看似暂时默默认命，但为自由曾真被拼一拼。可否一起再展真情，再教圣命存着光似奉献十回旧日信念，若愿踏前，谁计较有险境？不必挂心，天气坏你我怎算？不要问长路有多远，呼呼风声虽干扰你我视听，难灭去东西方那热烈叫声。今天急风猛吹之时，更要继续怀着坚持。我说你我做人并没政治，活着为求能痛快过一次。不必挂心，天气坏你我怎算？不要问长路有多远，西方那热烈叫声。不管这生的岁月暖与不暖，不理会长路有多远，坚贞的心始终都信这路径，前面有光辉光照落寞眼睛，黑色眼睛。天气坏你我怎算？长路有多远，呼呼风声虽干扰你我视听。